它只会流到你生命的尽头。还好我们还在一起，还可以相互安慰，所以别总是问深情为谁。 始终在想你，一秒未见，人仍然感觉着你，情深雨蒙蒙，如任何一束光阴都太短，梦想可以能跟你可以恋，现时如愿，总可再难相依，心在祈祷，祈求能跟你有晴天，每一天都美丽，从头来一闪一闪全是挂念，而遇到你以后，谁又嫌相识得太迟，情深得有一点痴缠，情深得将一点爱日夜再怀念，情心里没了边缘，如一朵花开中再下，没了没完了，没你的出现又怎自持，在心里爱着你，而你是一生意愿，爱得亦心软，一秒未见，人仍然感觉着你，情深雨蒙蒙，如任何一束光阴都太短，梦想可以能跟你可以恋，要是如愿，总可再一相见，心在祈祷，祈求能跟你有晴天，每一天都未眠，从头来一闪一闪全是挂念，而遇到你以后，谁又嫌相识得太迟，情深得有一点痴缠，情深得将一点爱日夜再怀念，情心里没了边缘，如一朵花开中再下，没了没完，没你的出现又怎自持，在心里爱着你，而你是一生意愿，爱得亦心软， 如果说选择重新来过。 的人最清楚，无聊并非消遣的东西。好久好久没有你的消息，你的关系只能关灯看自己，关上了自己放弃，这样的距离不美，距离不再美，忍不住不断去想你，你最伤心。 这是刘若英和光良的好久好久。一个好久就够让人一辈子牵挂了，何况还好久好久。对不起，我突然想出去喝一杯了，谁让你说好久好久的。晚安，我们明夜再见。